有听剧啦。 心之圣诞，呈现妙想真爱。 Michelle， 你约咗阿伟雄几点钟啫？点解咁耐未到噶？你有冇打俾佢啊？ 打咗俾佢啦，佢手仲喺冇人听。 咁唔好理佢啦，我哋打住先啦。 好啊， 好啦，等我开波啊！ 喂，啊你今次要让下我啊！你次次打出都唔让我嘅。 哇、哦，战场无父子嘛！ 我唔系你个仔啊，我系你老婆啊！ 仲衰，战场上遇到我老婆，即系同我对敌啦！呢啲咁嘅女人啊，浸猪笼噶。 哼，你呢个大男人啊！好，等我喺战场上面打低你。 打得低我先讲啦，嚟啊！ 好，开波。 好，嚟啊！ 嘿。Yes， 第一球你都搞唔掂啊！做咩啊你？输咗俾我心痛啊！ Andrew， 伟雄， 喂 Andrew 做咩啊？ 我唔知啊，佢头先揞住个心，跟住就晕咗啦。我哋 call 埋先啦。 咁唔得啦喂，我车佢啦，我行啦。你抽住佢手啦，我抽住佢。 我永远记得那一日，是11月25号，还有一个月就到圣诞节。我患了急性心肌炎，我心脏有一组肌肉完全没了效用。同我一样的例子真的有很多，有些刚刚送完个女儿上学，过了一条马路心脏病发，然后就过了身。有些刚刚同老婆喝完茶，恩恩爱爱地回家，跟着个老婆就在酒楼门口晕低了。好似我呢一种在运动当中猝死的都有好多。我成日都有諗，究竟之前有啲咩事呢？有啲咩唔舒服？我个心又冇痛啊，手脚又冇麻痹。我真係諗唔到。点解？心脏病最恐怖嘅係你唔知佢几时嚟。 仔，你好休息一下先啊，唔好用咁多啦。唉，叫你唔好食咁多烟㗎啦，你又。 关咩事啫妈。 奶奶啊，时间差唔多㗎啦，不如你返屋企先啦，呢度有我照顾 Andrew 得㗎啦。 咁妈妈走先啦。你真係冇嘢嘛。 冇啊妈。 唉。Michelle 啊，你帮我睇住 Andrew 喎，我听日晏昼再嚟睇佢下。 嗯。你放心啊，奶奶，佢冇咩事㗎啦。 唉，头先 Andrew 又唔肯讲俾我听。佢而家严唔严重啫，我真係好担心佢呀，你讲俾我听啦。 其实而家呢佢个心脏。 点呀点呀， 有组肌肉已经冇用啦，所以佢唔出得远住。 哎呀，咁点呀，系咪要食药啊？ 食药都唔得㗎。 唔得，咁系咪唔够钱啊？我仲有啲积蓄喺度㗎，你哋话俾我听，系咪啲药好贵嘅啫，我拎钱嚟呀。 唔系呀奶奶，食药都冇用㗎。 冇用？ 而家希望佢嘅心脏其他嘅肌肉唔好有事囉。唯一帮到佢嘅就係搵到合适嘅心脏。但係要换一个合适嘅心 脏。咁系咪要买呀、啊、系咪要买呀、啊、我真系有钱㗎，我可以畀钱买㗎。 唔系呀奶奶，要排队㗎嘛。睇下有冇合适嘅。如果喺佢心未变坏之前搵到个合适嘅，咁咪冇事囉。 咁如果搵唔到呢？搵唔到咁点算啊？我系佢阿妈，我换俾佢得唔得啫？可唔可以叫医生 check 下？可唔可以我换俾佢啊？吓、 你唔好担心住先啦、啊，我哋会谂办法噶啦。你翻去先啦、啊。 一个人将要死，最惨唔系因为死，系佢知道爱佢嘅人好伤心。自从我小学四年班。因为考试出猫令到阿妈喊之后，我就再没令阿妈喊过。所以今次我觉得自己好冇用。你做咩话俾我妈听啫？你搞到老人家咁担心，你好安乐咩？你睇下佢，佢喊苦喊忽咁，你好开心咩？你特登嘅，你咪特登啊！ 咁你阿妈问到，佢都系关心你，想知啫。 知咩鬼嘢啫？佢知咗帮到我咩吓？帮唔帮到你话俾我听？我问你帮唔帮到啊？ 帮唔到。 咪系咯，帮唔 帮唔到你话俾听做乜嘢啫？你使唔使用呢咁嘅方法 hurt 佢啫？ 我冇啊！ 冇你话俾听，我要换心。佢几十岁人啊，咁样喊苦喊分，你忍唔忍到啊？你觉得自己冇错系咪？你讲紧自己错啊？ 咁对唔住咯。 对唔住边个啊？你对唔住我啊？你对唔住我阿妈，唔系我啊！你同我讲对唔住冇用噶，而家喊嗰系我阿妈，唔开心嗰系我阿妈，你明唔明啊？ 系啊，我好开心嘅，我特登讲完你阿妈喊，我会好开心嘅。我话俾人听，我老公就嚟死啦，我就嚟要守寡，我会好开心嘅。你话俾我听，我系咪会好开心啊？ 其实我知道是我不啱，但是作为一个病人，我已经觉得自己很无用，很没自尊。这次是我和 Michelle 第一次吵架，自此之后我们吵架的次数我没有特别记录，但我敢肯定比我没病之前一定多很多。 你快饮埋啲汤去啦，你阿妈煲咗好耐㗎啦，叫我一定要睇住你饮晒先。 我冇胃口啊。 你饮唔晒，你阿妈知道有嘢我难做啦。 係囉 ,Andrew, 饮咗佢啦，咪鬼要 Michelle 难做㗎嘛。 啊得啦得啦得啦得啦，我饮啦。 嗯。 得啦，饮完啦。得啦，你走啦。成日请假嚟睇我。一阵间你又翻公司又迟到，老细知道你份工都冇埋。 我睇到你一阵咯。 睇咩啫？又系咁。 唉，我一阵车阿 Michelle 佢翻工，咪由佢陪多你一阵咯。 陪咩啫？有咩好陪啫？望住我会好翻咩？快快最早份工好过啦。为咗就嚟死嘅人，影响自己生活值得咩？ 医生话你咩啫？你讲到你好似就嚟死得咁嘅。 有咩分别啫？ 医生话 Andrew 嘅心脏功能剩翻六成，比上个月啱入院都冇乜好转到。而家唯一可以帮到 Andrew 嘅就系换一个心，但如果换唔到嘅话， 咩咩咩换唔到啫？而家咪冇事咯。 我宁愿我而家有事啊，死咗好过喺度倒数自己仲有几耐命。 Andrew 啊， 唉，时间都差唔多啦 ，OK？ 阿 Michelle， 我车你翻公司先，唔系我惊今日塞车。 好。Andrew， 咁我放工再睇你。 唔使啊，总之唔使你成日睇我啦。你做翻你自己做嘅嘢得唔得啫？一个人瞓喺度仲唔够，要两个人屈喺度啊？你家阿妈听日都唔好再嚟啦。我唔知道我系特登，定系每一个就嚟死嘅人都系咁。我每次闹 Michelle， 叫 Michelle 唔好嚟，其实都想测试下佢对我嘅爱。我越无理取闹。佢越肯忍，就代表佢越爱我。然后我就觉得好安慰，但系同时我就越痛心。直到有一日，医生同我讲我心脏机能剩翻三成嘅时候，我决定唔再发脾气闹 Michelle。 医生同你讲咗个报告，个报告讲咩噶？情况有冇改善到啊？姑娘话咧，你头先又冇食饭啊，你而家肚唔肚饿啊？我叫佢哋再攞啲粥俾你啊！我今日做嘢好唔开心啊，上半昼做啲数全部错晒，结果要用下半昼嘅时间做翻晒。下半昼嗰啲数咧，最尾又要叫同事帮我做。你阿妈今日有冇嚟到啊？如果你妈嚟，你千祈唔好好似而家咁，一粒声都唔出啊！我冇所谓啊，你妈受唔到噶。好似你琴日闹佢，话佢好帮你批皮切生果俾你食，佢喺门口喊咗好耐啊！你今日觉得点啊？你有咩唔舒服？你话俾我知啊，我同姑娘佢哋讲啊。你去咗厕所未啊？ 吓、啊，你讲啦，你痛唔痛我啊 ，Andrew 啊，你话俾我听啦，你唔好唔出声啦，好唔好啊？我今日真系好唔开心啊！你唔好好似细路仔咁得唔得啊？我放工之后见到你，应该系好开心噶。其实有时真系想喺公司特登做嘢啲，做晏啲，冇嘢做都搵啲嘢俾自己做。我就系怕嚟到呢度见你啊！我宁愿继续喺公司度做嘢。然后幻想你都是翻紧工，或者同啲朋友去咗饮嘢食饭，咁样我都会舒服啲。但系我一做完晒嘢，我就唔可以再呃自己，我就要行医院楼下嗰条斜路。你知唔知啊？嗰条斜路唔系好斜，但系好难行。我每行一步，我个心就再实啲。你可唔可以体谅下我？我宁愿你发脾气闹我，你都唔好唔出声好唔好啊？我系一个女人嚟嘅咋，我系一个女人嚟嘅咋，你答下我啦。Andrew 啊，你唔好唔睬我。 我好似一个死尸咁望住个天花板，我同自己讲，我已经死咗。无论 Michelle 讲咩都好，我都要无动于衷。一个心脏有事嘅人，个心系死咗。我希望 Michelle 个心都死。 Andrew 啊， 嗰次之后 ，Michelle 冇眼过嚟，依然准时咁嚟探我。依然好好咁打理我，安慰我妈妈。我觉得虽然我有呢个心脏病，但系不幸中之大幸，我有呢个太太。个天系咁嘅，喺你最好嘅时候，俾啲最差嘅嘢你；喺你最差嘅时候，又会俾翻啲最好嘅嘢你。在我开始度过了怨天怨地乱咁发脾气这个阶段，医生告诉我，我的健康状况已经去到最危险的时期。如果在这个月里面再得不到合适的心脏，我应该挨不到过圣诞节。在这个月里面有很多人送圣诞卡给我，我床头、床尾、窗花挂满住一张又一张嘅圣诞卡，对于我身边嘅朋友，每一张圣诞卡都系一个慰问。但系对于我，就系话俾我听，就快到圣诞节，每一张都系一个催命符，带我到死期。直到有一日，一个好平常嘅朝头早。窗外面唔系太光，亦都唔系太暗，冇任何嘅特别，比平常日子好似更加平常，冇人会觉得有咩特别事会喺嗰日发生。但系偏偏嗰日 ，Michelle 好紧张咁走入嚟。 Andrew， 奶奶， 咩事啊？ 医生话有个心可能啱 Andrew 啊！ 哎呀，咁快啲做手术啦，快啲做手术啦 ，Andrew 啊，做手术啦！ 好啊，咁就好啊。 不过佢哋话手术成功机会只系得一半嘅啫。 做啊，我做啊。平时你可能会觉得一半半嘅机会搏唔过，但系当我听到一半机会嘅时候，我真系觉得好开心。一半机会、啊，一半机会、啊，好多啊，好似已经好翻咗咁。结果喺嗰个唔似有特别事会发生嘅嗰一日，呢件咁特别嘅事发生咗。我做咗个手术，换走咗我个心，换走咗属于自己嗰个心。未做手术之前，我成日都会谂：当我心唔系自己嘅时候，我仲系咪自己呢？当我心死咗嘅时候，我就是一个死咗嘅人。但当另一个人嘅心换咗俾我，我会唔会变得做另一个人？我冇变，但系呢个世界变咗。 我知道 Andrew 可以换心之后，我好开心，因为我终于可以好放心咁放开佢。 喂，我听日咧出院咧，你搞咗车未啊？哇，系，哇，摆咗咁多嘢喺度喎，原来你睇下柜入边，好似将成个屋企搬咗翻嚟咁样啊！啊，有啲嘢攞唔走，但有啲嘢想攞翻去。嗯，哇，系呢度羽毛球拍，你睇下喂，上年咧我入院嘅时候咪攞入嚟嘅，你睇下，估唔到摆咗就咁一年咯。 系啊，听日伟雄嚟车我哋。 哦，咁好啊。Michelle， 我想你攞翻晒啲圣诞卡翻去啊！你睇下呢张姜饼人几得意啊！嗱，呢张咧个 blue 图扮到啲圣诞鹿咁样啊！阿米奇老师圣诞老人咁几 Q 啊！哦，啊，仲有啲院友咧俾我啲咧，你都帮我 keep 埋佢啊！唉，望住佢哋咧，其实做手术之前咧，我都唔知几鬼死憎见到啲圣诞卡。你每挂一张上去咧，我即刻想伸手撕一张落嚟。而家过咗咧。逐张睇翻啊，真系几鬼感动我啦！你睇，喂，咪住先，点解冇你嗰张嘅咧？嗬， 我写俾你，你都唔会睇噶啦。 哦，你死啦你！你咪趁你老公病，中意咗第二个，红杏出墙，系咪？系咪？系咪？ 唔好玩啦、啊！唔好玩啊！ 唔得，以示你嘅忠贞嚟。揽住食啖先啦，嚟快啲嚟咧，食啖先啦，嚟啊！ 我唔想啊！ 做咩啊？ 冇啊！ 你做咩啫？ 我冇嘢。 咩事啊？有咩你讲啊？ 我有啲嘢想同你讲。 嗯。 我过去呢几个月咧，我唔想翻屋企，然后谂起你。一个人在张床上睡，所以我几个月前已经搬了回阿妈度睡。 哦，咁你使唔使听日顺便将你屋企啲嘢攞翻翻嚟啊？ 我想继续留在阿妈度睡。 咩话？ 听日我同伟雄送咗你翻屋企之后，我想翻阿妈度睡。 点解啊？你同伟雄有嘢？ 你唔好黐线啦，好唔好啊？ 你一定系咩事啫？我都好翻咯，你做乜嘢啫？我咁辛苦挨到而家好翻，你做咩无端端而家搞啲咁嘅嘢出嚟啫？你真系中意咗第二个系咪啊？ 冇啊，我冇啊。 系咪伟雄？系咪伟雄啊？ 喂，你两个执好晒啲嘢未啊？ 系咪佢？ 啊？ 你系咪同佢有脑啊？ 咩啊？ 黐线啊你！ 你走去边啊？你走去边啊？ 你两个做乜嘢啊？ 我都想知做乜嘢，大家咁辛苦挨咗咁耐，佢唔需要再见到自己个老公瞓喺张床上边，我又唔需要见到自己爱嘅人为我去操心，为我去担心，大家应该开开心心咁翻屋企，过翻以前开开心心嘅生活，忘记过去一年，翻翻上一年嘅圣诞节，由上一年嗰场羽毛球开始，继续打嗰场未完嘅羽毛球，冇理由， 未完噶，应该系啱啱开始噶，啱啱开始点会完？我望出窗，原来个窗口系可以望到离开医院嗰条斜路。我见到 Michelle 一路喊，一路行落条斜路度，一路离开我。 Michelle， 佢冇拧翻转头，越行越远。我估唔到我可以换到心，但系更加估唔到佢个心都变咗。心脏病最恐怖嘅地方系你唔知道几时嚟，究竟系几时？ 伸出手搀扶，做松开手警告，交出心恋爱，反得伤心的控诉。嫌弃我过分热情流露，或是仁慈得恐怖，痛手爱意怕碰到，仿佛背上十字架写我救赎未算好，越奉献得到结局越残酷，教我为你上世再会变更糟，围墙变围住了自己的去路，防护罩中变成坟墓，将真的我埋藏下去，爱到里独个渐渐老，多想光阴退后到旧时童年重蹈，多斩钉截铁共处太多，我对你好所以你会 做咩嚟揾我？ 我唔系 Andrew 已经跟佢心走咗，喺我呢一度系一个新嘅心，我系一个新嘅人。对于我嚟讲，你喺我好翻之前，都会变咗另一个人，一个对我已经死咗心嘅 Michelle。我个心可以好翻，你个心一定可以好翻。我要重新追过你，我 book 咗个场，今晚八点，我要向你嘅球艺挑战，打赢我嘅。我请食饭，但如果我赢了你，你请。 心之圣诞第三集不死心，声音演出森美、郑安琪、波灵姐、泰山，导演编剧森美，制作阿金、阿杰。改变冇人会想，每个心每日都可以唔一样。最后依然能够坚持的就可以得奖。 心之圣诞，呈现妙想真爱。